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沈乔将宇文送护在身后，自己则抱着窦炎竖起重重剑幕，一时挡住陈宫与宝云。剑锋微荡，若明月破云，光彩流溢，直冲延寿当头杀去。延寿连拍三掌，却悉数被剑气反噬，他不得不连退几步。只以为有陈宫和宝云的加入，沈乔定然分身乏术，无暇他顾，却没想到对方完全无视其他两人，剑气涤荡，悬江倒海，朝自己席卷而来。他茫茫抬掌相迎，然而手刚抬起，便感觉无法忍受的刺痛，剑光竟已到了眼前，而他整只手被卷入其中，没入茫茫白光，就像当日失去了手臂的那种疼痛，令他不由自主心生恐惧，平生头一遭想要掉头就跑。战意荡然无存，杀意更是被强行抹平。延寿此刻只想全身而退，但他忘记了，当他心生退意的那一刻，其实他已经输了。漫天剑光占据了视线，但剑只有一把，刺入延寿后背心脏位置的剑终究也只有一把。延寿低下头，他看见山河同悲剑的剑尖，后者已经变成红色，那是他的血。染血的山河同悲剑依旧嗡嗡作响，声音极小，但延寿很奇怪自己居然能听见，而且极为清晰，也许是因为剑身就在他体内的缘故。还未等他再确认一下，剑已被沈乔从背后抽了出来，延寿往前踉跄几步，扑通跪倒在地。在他身后交战依旧在继续，但那已经不需要他的参与了。 真英雄也。 城门上的普六如坚禁不住发出一声惊叹，旁人虽无言语，但表情明显也与他有同样的感觉。无论何时何地，这样的人杰总是令人赞叹的。城下那边，延寿被杀令宝云和陈宫面露震惊，但他们的攻势并没有因此停下来，反而如疾风骤雨一般越发凌厉。两人不约而同都选择避开正面与沈乔交锋，而将目标放在窦炎与宇文颂上面。既然沈乔选择这两名小童作为自己的弱点，那么他们往小童上招呼也是应有之意，生死之间只论输赢，不论手段。 今日若不杀了沈乔，他日此人定会成为心腹大患。 如若今日不杀了沈乔，他日可还得了？ 陈宫与宝云的心头几乎同时浮现出这句话。陈宫见识极快，宝云却走诡谲一脉，两者一左一右相互配合。他们知道沈乔的剑气再厉害，也不可能绵绵不绝，永不枯竭。沈乔同样奔向宇文颂，却不是为了护在他身前，而是将手中的窦炎抛了出去。不用他吩咐，宇文颂瞬间就读懂了他的意思，他伸出双臂接住了比他矮一个头的窦炎。沈乔袍袖一卷，直接将两人卷离几丈之远，然后回身横扫，势若波涛漫涌，身如石梁卧红，澎湃张扬，隐隐有君临天下之威，一反之前中正平和的剑锋。陈宫将来势悉数化解，剑身刺入对方剑幕，一路畅顺，正欣喜时却愕然发现自己的目标不知何时变成了宝云。自己背后，他心头陡生警觉，突然回过头，也是一道剑气荡出，但宝云想来同样碰到了与他一样的一阵，却收手不及，一掌朝陈宫拍来。陈宫出了一半的剑势，不得不急急撤回，侧身闪向一旁，避开宝云的掌风。沈乔却不偏不倚，身剑合一，直冲宝云而去。两虎相争，必有一伤。宝云此掌本用上了十成功力，中途却因目标换成陈宫而不得不临时撤回半数内力，但去势已成，不容后退。沈乔携着剑光，怒涛倾注，势若千军扑面而来，鲜血从宝云身上喷溅出来，转眼间他喉咙已经多了一个血洞。接连两个合欢宗长老竟都死在沈乔剑下。陈宫见势不妙，早在沈乔一剑刺向宝云之际，就已经转身朝宇文颂等两小童奔去。他们今日的目的本来就是留下宇文颂，是延寿自作主张非要杀了沈乔，如今能把宇文颂带走，自己就算是不负使命。但他没有想到沈乔的剑道竟已高到如此境界，刚刚杀了宝云，那头便又向他疾奔而来。 新公卓越机不留痕，按照这样的速度，哪怕他将宇文颂抓到手，也免不了要与沈乔正面交锋。一个是斩草除根，一个是有性命之危，毫无疑问，当然是后者更重要。陈宫当机立断，舍了宇文颂，中途生生折了身形，往城中方向奔去。他将轻功运至极致，踩上城墙上凸起的砖块，转眼上了城门。沈乔并没有追过去的打算，他带上窦炎和宇文颂便朝相反方向奔去。环剑入鞘，两只手臂夹着两名小童，他一口气奔出两三里地远，直到远离城门视线方才停了下来。他放下两名小童，身形往前踉跄数步，却是吐出一大口血。窦炎惊呼一声，连忙跑上前扶住他。宇文颂虽然没有言语，却也搀住他另外一只手臂，吃力的要撑住沈乔的大半分量。 沈道长， 不放心。 沈道长， 不准哭。前面有个亭子，我来过的，我们去那里坐一下。 沈乔捂着胸口，困难地安慰两人，嘴里却满是血腥气。宝云等人不是什么三脚猫，作为合欢宗长老，即便不入天下十大，他们同样是江湖有数的高手。以沈乔如今的实力，一口气杀了两人，听起来威风，但他同样也付出不少代价。方才交手之时，他同样身中数掌，如果陈宫不被他所表现出来的强悍所蒙骗震慑，而留心观察的话，就不难发现沈乔当时其实已是强弩之末。窦炎泪眼汪汪，强忍着没有掉下来。沈乔思忖，方才他们几人交手之时，城中没有追兵出来，想必宇文宪的事情也有不少人暗中同情帮忙，一时半会儿不至于有危险，就没有忙着强提真气带他们走。此时眼见沈乔吐出血来，窦炎与宇文颂赶忙扶着沈乔往前走。走了没多远，拐过一个弯，果然看见一个小亭子，只是亭子里却立着两个人，亭外还系着一匹马。没等沈乔反应，窦炎就眼尖认出对方身份，但他没有抛下沈乔，反而依旧搀扶着他，直至来到亭中，方才飞扑过去。 沙爹，阿爹， 阿爷， 阿爹。 窦毅将女儿紧紧搂住，满脸焦灼，霎时化为惊喜。宇文颂眼见这一幕，不由想起惨死的父亲，忍耐了许久的眼泪终于扑簌簌地掉落下来，一只手附上他的脑袋，轻轻摩挲，带着温暖。是沈乔。宇文颂没有说话，没有抽泣出声，只是忍不住靠近沈乔些许，依偎在他身边。短短时间之内，他们之间已经建立起一种无言的信任与默契，这是经过生死考验换来的。窦毅向沈乔拱手躬身表示感谢，他是发自内心的感激，所以连尊称也换作对道门中人至高的敬称。当年沈乔之师齐凤阁也同样被尊称一声齐道尊。 多谢沈道尊对小女的救命之恩，大恩大德亦没齿难忘。 窦郎君不必客气。 在下中南派长孙胜，当日在苏家寿宴上与沈道尊有过一面之缘，你也许还记得我。那这是玉露丸，中南派用来治疗内伤的，还有些效用，请沈道尊收下。哦， 多谢长孙郎君。 齐王之冤天下皆知，可惜功高震主，今上倒行逆施，陷害忠良，人人皆知。圣音身后还有家族要照料，行事多有顾忌。如今见道尊所为，方觉羞愧，请受圣一拜。 道有三千，个人选择的道不同，本也没什么可非议的。若没有你们在背后相帮，我也不可能这么轻易就脱身。苏家不似我，孑然一身，无牵无挂。苏氏满门老小还在长安， 方才却与我一道当面反抗宇文云，他们不会有事吧？ 是，您放心，我师从中南派，长孙家在长安也还有些关系，可以将苏家人都暗中带往终南山去暂避。沈郎君，不如您也带着宇门七郎一并上山。我们终南山虽然不是什么名门大派，但总还是有些勇气去对抗周主爪牙的。 不了，终南山离长安近，若宇文赟执意追究到底，终归并非久留之地。我想带他走远一些，彻底脱离危险再说。 也罢，此马虽非千里马，却也是难得一见的名驹。道尊如今身有不便，以其代步，想必也方便许多。 长孙胜所言不虚，玉露丸果然卓有成效。沈乔用了两丸，稍作片刻，加上体内诸阳侧真气运行，经脉疏通，气血活络，胸口闷痛感渐渐少了许多，也不似之前那样说一句话都非常吃力了。他辞别长孙胜和窦毅二人，带着宇文颂上马。为了让宇文颂适应一些，他特意将速度放缓，一面回头望去，长安城巍巍而立，气象磅礴，一如从前，历经战火而岿然不倒。然而千百年来人事变迁，朝代更迭，如宇文宪这样含冤而死的惨事，只怕再过几年也没有多少人记得了。窦岩被父亲牵着手，眼睛一眨不眨瞅着他们，扬声道： 沈道尊保重，宇文七郎保重。 有声剧千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